在净业三福里头，第一段第一福是普世教育啊，对谁说的呢？对所有一切六道众生说的啊，在六道里头一定要懂得懂福修善，人一定要懂得啊，你才能够保住六道里面人天的身份。如果没有善没有福，就变成三恶道了啊，阿修罗道里面有福没有善，所以福享尽了还要堕落啊，他堕落的比一般人还要惨，大概都是地狱啊，不是魔鬼的出身啊，所以严格的来说他不能算是善道啊，这一世善，下一世就恶报了。那么第二福啊，才是佛法啊，小乘法，就出世间法了。小乘的果报是脱离六道轮回啊，在正法时期修戒律就可以能达到这个目的。最后一条了，大乘佛报，大乘佛报尽宗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求生净土啊，生净土就一生圆满成佛，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众修福善这桩事情看清了啊，那就错了。从起心动念啊，什么叫福？爱护众生叫福，众生都要爱护，人能不爱护吗？对我们有恩有利，这个人我们爱他；对我们没有恩没有义，甚至啊，毁谤我们羞辱我们啊，批评我们乃至于陷害我们，这些人对他怎么样？不能用恶意对他，为什么？他本来是佛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没有说善人恶人，没有说聪明人愚痴人，没有，一律平等啊，一切众生包括蚊虫蚂蚁恶鬼地狱畜生全都包括在其中，本来是佛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他迷失了自信，造作染净善恶的业，业所感到六道轮回的果报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！我们没有修福，无知，不晓得。现在我们学了佛了，我们明白了啊！明白，真正明白，心态就变了。 对于造恶业的众生会生怜悯心，就是慈悲心，对于造作众业乃至于陷害我们自己的人，我们都同情他。那为什么？我们虽然不计较，没有放在心上，他这个念，他这个行为，将来会受报的。那为什么？这是性罪。那本性就是不善。那人在恶道里头，绝没有别的力量啊，去制裁他，不是的。业报是自己业力变现的。那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朱金柱老居士啊，告诉我他的老院长，就是张太炎先生啊，他是张太炎的女儿女婿啊。老院长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，东岳大帝叫泰山啊，山东泰山东岳鬼王啊，大鬼王啊，听说他管五六个省，这五六个省里头人造业生死都归他管。那、啊、是不是他真的是这管呢？不是，他是执行的。你没有造业他管不上啊，就等于他执行法律的。判官地位很高，相当于现在人所说的秘书长。啊，那么东岳大帝，除这一个高高在上啊，第二个有权力的人就是秘书长，这么高的地位。啊，那么他是代理，期限只有一个月，可能是判官有事情啊，不能够上班，请他出来代理啊，所以他这一个月遇到很多奇怪事情啊，白天在人世间，晚上到鬼道里上班，有两个小鬼抬着轿子来接他，那天快亮了就送回来啊，日夜都不得休息啊，很辛苦。他是虔诚的佛教徒，读佛经里头有说到地狱啊，地狱里头有炮烙地狱啊，那是将一根柱子铜柱啊，当中烧火，完全烧透明的，让这个罪人去抱这个柱子。这是什么罪过呢？邪淫的罪过啊，淫欲拥抱啊，叫你去抱这个柱子啊。太炎先生认为惩罚是要惩罚，这种惩罚了太残忍了啊，现在讲的不人道，能不能把这个刑法取缔？那求东岳大帝显慈悲心，东岳大帝就派两个小鬼带着去看，你先到现场去看，这个事情回来再谈。小鬼带他到现场，指着地方告诉他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们看不见，是恍然大悟，这不是阎罗王设的地狱，是你自己造作的罪业变现来的，那就像做梦一样， 那个梦境噩梦是自己变现出来的，与别人不相干，这才完全明白。那地狱道是这样的，其他的五道也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今天在人道里好像煞有其事的，如果我们是真的头脑清楚，想一想，不要想别的，想昨天，像今天上午，不像做小梦一样，上午昨天还能有第二次吗？不可能啊，分分秒秒我们都是在做梦啊，分分秒秒秒都不可思议，都是了无痕迹啊，前一秒后一秒追念前一秒前一秒痕迹都找不到啊。那上午没有了，昨天没有了，所以佛法常常讲啊，就在当下，这句话讲得非常现实，现实什么？现实就在当下，一秒钟之前不是当下了，当下就是这一念，这一念变现出的境界的时候，你自己去欣赏。那无论是清净的环境、染污的环境，是善是恶，全是自己心里变现。有没有这个事情？根本就没有。如果有，他应该在啊。那前一秒钟在，而前一秒钟我再回去，我就再回去看看，回不去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叫事实真相。佛经上讲，诸法实相，这叫真如，这叫自信。啊，真如自信是能现能变，所变所现的境界了不可得。啊，真如呢？真如里头一无所有，啊，自信里头一无所有。但是他能现万法啊，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说能生万法，能生万法就是一念，这一念不可得啊，不要以为这一念可以得到，不可得。真正彻底明白搞清楚了，你觉悟了，你明白了啊，你回头了，你知道事实真相啊，知道事实真相怎样呢？心里头痕迹都没有，过去的事情没有，未来的事情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是现在，现在过去了啊！一念，什么叫一念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一念啊，我们根据他说的来计算，1600兆次的一年，一年不可得法。金刚经上说的好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那个心就是就念头，就是一年，一年不可得。啊，但是这一念起作用，这个幻象是一念现的，啊，现了它马上就灭了，那第二个幻象又来了，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，念念都是独立的，其实不是相续相，相续相是念念是相同的，这就相续相，它不是相续相。啊，那在我们眼光，我们看得见，就看这一点点，啊，就看这个小房间的事情，就是相似相续，啊，这一面通， 整个宇宙，从整个宇宙来看，我们的变化就大了啊！所以这一念当中，绝对不是大同小异啊，是什么呢？小同大异。你从整个宇宙来看是小同大异啊，从我们贴身边来看的时候是大同小异。你得把事实真相看清楚啊！看清楚的人叫菩萨啊，菩萨有天眼，有法眼，有慧眼，有福眼。那、啊、我们这个肉眼靠不住啊，肉身不可靠啊，啊，肉身所感受的非常粗显的业报啊，而且这个业报现在我们知道，是有许许多多细念微细念纠缠在一起啊，这个纠缠是科学的名词，是不是真纠缠？不是真纠缠。好像是纠缠在一起啊，像我们这个电视荧幕频道打开，这个音响响起来了，这个声响你为什么能看见？其实等在电视原理的人知道，这个像什么线的，是从一条一条线上变现的，它速度太快了，其实我们看到它早已经不存在了啊，通通重叠在一起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情。如果不是重叠，我们的眼根本看不见。那我们就用过去那个电影来做比喻。啊，过去电影是动画组成的，拍摄的时候是动画。啊，一秒钟拍死24张啊，换个面啊，放映机跟它的速度相同，把这个幻灯片打在荧幕上，我们看到哎，好像这个事情存在。其实我们要问，24分之1秒是一张。一张幻灯片，我们把幻灯片这个一秒钟24张，其他的23张都抹黑，只留一张，只留一张呢，在幻灯机里面打到荧幕上，那个时间就是24分之1秒啊，打到荧光幕上，问你看到没有？我们都会说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光闪了一下，还有没有看到人？没有看到，就是光闪一下。为什么？它太快了。那么我们就知道，这一张，再一张，再一张，大概总的7-8张，我们讲重叠在一起，其实它不是重叠。啊，第二张出来，第一张根本不在了。好像这样重叠在一起，我们看到哎，里头有人，有房子，有树木啊，应该什么3分之1秒2分之1秒才看到这个啊，24分之1秒只一道光什么都看不见。那么现在电视这个频率比那个高多了啊，一秒钟不止24张啊，不止啊。 速度快多了，所以你根本就看不见。啊，它是在一秒钟里头集合几百个张张几千张，哎呀，你看到好像真的。那我们现实环境呢，一秒钟多少张呢？是1600兆次。1600兆次在一秒钟里头，我们看到好像，哎，真的有人，真的有事，真有这个东西。其实你把它分开啊，一秒钟分成1600兆次，一次都没有的，那叫真相啊，诸法实相清楚。这种诸法实相谁能看见？大乘经上佛说过，八地以上，科学家要用仪器，因为他还有心意识，他有妄想分别执着。八地菩萨了，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，全没有了。啊，不但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，习气都没有。啊，剩下非常薄的习气啊，所以他不碍事了，他能看清楚啊，八地以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这五个位次上的人，通通能看到真相。那个真相就是1600兆分之1秒，他能看清楚。所以才晓得了，整个宇宙是假的，没有一样真的。所以这些人的时候，他现身说法，在十法界，在六道，普度众生，他自己痕迹都不沾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啊，度无量无边众生，摄无众生而在度者。啊，这一句话里头，自性体相德用圆满之处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佛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在一念行事无余。这是佛经里面讲的科学啊，这是真正是科学登峰造极啊！科学家为什么达不到这个境界？因为他没有离开心意识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他没放下。他要放下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没放下，利用科技啊，科学技术制造这些仪器。用仪器来观察，发现了啊。那么这个事情，佛教经常有说，用第六意识啊，第六意识是分别，第七是执着，就用分别心，用执着心。佛说，对内可以见到。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对外可以看到宇宙的边际啊，实际上宇宙的边际是无量无边的啊，对内能看到阿赖耶，阿赖耶三细相， 业相转向境界相啊。那么这个东西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说的，科学家也是把整个宇宙分为三大类啊，物质、信息、能量，它分为这三大类。那物质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。分别是阿赖耶的啊，这个能量呢是阿赖耶的意象，就三细象。意象实在讲，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念不觉，而有无明。意象就是一念不觉，不觉它就动。觉心不动啊，动是无明，叫无明，就业相起来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业相就是造业啊，自信是不造业的啊，一念不觉而起无明，这是能生万法的根源，这个根源没有理由的啊！为什么没有理由？这是做梦，做梦没有理由，因为梦都是假的，没有样真的啊！整个宇宙法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根本就没这回事情。但是迷在梦中的人很苦啊！佛度梦中人呐，自己不着相啊，梦中也没有真相啊，全是假的，所以叫游戏神通啊！这个东西玄妙不可思议啊！所以明了这桩事情，佛劝导大家要重福，要修善啊！修善重福对你有决定的好处啊！断我修善啊，积功累德啊！因为你还是梦中，你没醒过来啊，这个让你去做美梦，不要做噩梦啊。所以不单是佛法，所有宗教没有一个宗教不劝人断我修善。真正搞通搞明白了，是在想所有宗教是一桩事情啊，都是诸佛菩萨在那里实现，因你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就这个意思啊。佛菩萨能现无量无边身呐，啊，应该说什么法自自然然流出来，没有通过思考的啊，通过思考的就落在意识里头去造业了，没有通过思考不造业，坐而无足，无足而足啊，事情都解决了，事情办得圆满，痕迹也找不到啊。所以人生在世绝对要用真心，要用真心的利益，好处太大太大了啊！真心真诚，没有一个妄念，没有一个杂念 啊，真心就是自性，自性能生万法，当然明了万法。在东方佛教中国的儒跟道啊，他们这三家非常接近啊，根据的理论是相同的，方法也是相似的，只有前身不一样啊。最深的是佛法啊，佛法能帮助我们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啊。那么儒跟道大概到大悟，他没有彻悟啊，他能到大悟啊，所有的功夫全在放下啊。怎么能彻底放下？明白了事实真相，搞清楚了啊，就这么一场事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。所以一样都不是真的，学恶行善还是要做啊，不能不做，不做眼前吃亏，眼前受报，眼前受罪啊，那就变成噩梦了。无着者，无执着之念，如金刚经曰：“无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业无有定法了，如来可说，何以苦？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啊，接着我们看下面，破空论是谁？破空论是偶业大师《金刚经》注解。啊，里面说无上菩提超前理解，即使就近彼岸，不但无非法相，也无法相可得，故云无有定法名无上菩提。所证即超前理解，所说呢，也是超前理解，故人无有定法了，如来可说。金刚经上这几句话，把大乘佛法的重要全都说出来了。啊，跟道家老子第一篇的一句话了，意思相同。啊，老子说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啊，境界完全相同。佛法讲到究竟处，能不能讲呢？不能讲，讲不出来，只可以意会，不能言传。啊，这是境界。究竟的境界说不出来， 宇宙万法的源头，六祖在《坛经》里面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啊，万法可以说，自信不能说。不能说的，能生能现。啊，所说的也不是真的。啊，所生所现是生灭法，确定不可得，把不可得误认为可得，这就错了，这叫迷了。啊，十法界的众生都是迷而不觉。啊，十法界众生包括了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三乘菩萨。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离开十法界？这些人确实已经离开六道轮回了，十法界没离开。那他们修的是什么？就是这里讲的无著。无著就是不知著。啊，对于见思烦恼不知著，尘沙烦恼不知著，也就是我们常说不分别不知著。啊，这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三乘菩萨，他们生在四圣法界最上面这个四圣。啊，下面是六道轮回，超越六道轮回也算是不错了。啊，他们得到位不退，就是说他还是有进进退退的，但是他有底线，决定不会退到六道轮回。啊，那再向上提升呢，那就是化身菩萨了。不但分别执着不住，连起心动念也不住。这一些事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啊，身体的接触，啊，包括冷热的接触。那冬天我们接触的冷空气，夏天我们接触的是热风、热浪，啊，叫粗尘。啊，在这个接触里头，根根尘接触里头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阿罗汉、三乘菩萨。如果更提升一个层次呢，不但不分别执着，连起心动念也没有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成佛了。虽然成佛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 啊，敬老的话了，里头有这么一段，啊，多跟诸位一起学过了。他们虽然是无名破了，超越十法界，升到十宝庄严土，也叫一真法界，但是习气没断。啊，习气从后到不，华严经分为四十一个等级，叫四十一品无名，全是加习气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初度菩萨无名破了，他带的习气很浓，四十一品习气他全有。那么在那个境界里头，断一品习气，他的位置提升一等。啊，初度菩萨有四十一品习气，断掉一品，他就是二住；再断一品，他三住；啊，再断一品，他是四住；断了十品，他就升到十行位的菩萨了；断二十品呢，他就是十回向的菩萨；断三十品呢，他就是初地菩萨。到等觉还剩一品，那一品断掉了，就成无上真等等觉了。啊，因为上头没有了，这不叫等觉，称作妙觉了。妙觉在这个层次里头，十宝图不见了。十宝图有相啊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没有说十宝图例外啊，所以十宝图也包括在其中啊，那个相也不是真的啊，但是。跟十法界相比呢，跟六道相比呢，有很大的不同，那就是他那个相啊，没有生灭，不生不灭。十法界里面的相有生有灭。啊，有生有灭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，不生不灭的是从法性里面。从自性里头变出来的，自性没有生命，他现的相也没有生命，但是他有影现不同啊，影不见了啊，像这个十法界啊，这个一真法界啊，等觉正在妙觉果位的时候，他的身跟他居住的这个环境没有了啊，什么出现了呢？常寂光出现了，完全融入常寂光啊，身体没有了，变成光明，居住的环境没有了，也变成光明。光明跟光明互相融入，那叫大光明藏，那叫常寂光净土啊，常寂光里头一法不离啊，任何现象都不存在，就是一片光啊，所以叫它做空。空不当作无常，所以佛教叫它做真空，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， 我们这个世界看到一些有，这有叫妙有。为什么是妙有？它真的是没有。啊，就像我们电视画面一样，电视画面是妙有。我们频道一关掉的时候就没有了，打开就有了。啊，虽然是有，它是刹那生灭。啊，相思相许，好像是有，实在是没有。啊，真空不空，它能现妙有。啊，妙有非有，不妨碍真空。所以我们看看的这些相，六根接触的境界是真妄合合。啊，就是能现的自信，能变的八识，跟所现的幻象纠缠在一起。我们没有能力分辨，我们没有不同的感触，啊，这叫迷。所以佛把这个境界比喻作梦幻泡影，很有道理啊。啊，我们做梦的时候，梦境里头就是真有啊。那醒过来呢，痕迹都找不到，假的。那梦还能找回来吗？还能做第二次？不可能。无影无踪，不见了。我们如果证得阿罗汉，这六道就是无影无踪，不见了，六道没有了。啊，要是真的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明心见性，是发现没有了。这个是化身菩萨的境界，我们要多听，要常听。为什么呢？养成这个习惯，习惯养成之后有一个好处，不再执着了。啊，不再执着了，自己就提升了，升等了。那么对于佛经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，我们就慢慢能够体会得到。啊，像此地所说的无上菩提，超情离境，情是情识，啊，见是错误的看法。无上菩提，不是情识，能够见。见得到的情识体会不到，见思体会不到，情见只能够圆阿赖耶。阿赖耶所变的情知，能见到，能理解， 啊，像现在的量子力学家，佛经上讲的极微色、极微之微，他们看到了。啊，他是用科学仪器把这个极微色放大，我不知道它放大多少倍，那我前几年治牙周病，牙医师从我这个牙缝里面用一根针挑出一点脏东西，黑的脏东西，牙齿缝里头，放在显微镜里面放大给我看，我看了感到非常惊讶，细菌，那细菌放多大呢？放得很大，那确实像粪坑里面的蛆一样，电视的画面布满了那么多，我问他这什么东西，这就是细菌，这牙周病就是他来的，这个东西会把你牙齿吃掉，肉眼是决定看不见的，那肉眼以为是脏东西黑点，我说你放大多少倍？3600倍啊，极微色3600倍看不到啊，所以他那个不是普通仪器，是科学家专用的仪器啊，能够把极微之微，佛经上讲的看到了啊，大乘经教里面说。什么人能看见呢？八地以上，这八地菩萨、九地、深地、等觉、妙觉，啊，菩萨52个阶级，最上面的5个阶级，通通能看见。这个意思就是，宇宙这个奥秘，并不是佛一个人看见。啊，八地以上的通通看见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什么时候修到八地？修到八地就是一个放下，不断的放下。啊，放下就得定，放得越多，定功就越深，深深禅定里面。就看到极微色了啊，佛说这个东西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那就是空了，所以它叫灵虚尘，这个物质跟虚空是灵虚，你再要分它就变成虚空，它就没有了啊，科学家再把它分，啊，这一分呢，确实没有了。那么结论出来了，啊，物质是假的，分到最后没有了，变成虚空了。物质从哪来？无中生有，他不是无，他确实有生他的缘，发现的是念头的波动现象啊，把物质来源找出来了，原来是 念头产生的幻想。啊，一个念头你没办法觉察，啊，许许多多念头纠缠在一起，哎，这个现象被你看到了。啊，单单一个是决定没有感觉的，它的频率太高了。啊，一秒钟它有多少次的生命，啊，前念灭后念生，一秒钟有1600兆次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这现象在哪里？就在眼前。啊，我们今天眼所看的这个频率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声音，我们耳朵听的音声，啊，鼻闻的香气，口尝的酸甜苦辣的味道，通通都是一秒钟1600兆次的声音，它并没有离开我们。啊，我们的身体是细胞，物质方面细胞啊，就是佛经上讲的色，啊，色、想、行、受、行、识，啊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五蕴是一体，是不能分割的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最小的物质现象，科学家叫它做微中子。这么小的一个物质现象呢，它居足五蕴，它是物质。啊，它有受想行识，受是感受、接受。啊，也就是说他会看，他会听，啊，他会尝味，啊，他能够知道外面所有境界，他是活的，他不是死的。任何物质现象都具足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统统具足。换一句话说，整个宇宙是有机体，就是活的。千万不要认为啊，这个坐椅板凳啊，他们无知，你错了，他有知，他会看，会听，啊，美国有一个用意念治病的修兰博士，啊，他到我们这里参观了，告诉我们，这一般的会看，墙壁会看，会听。啊，天花板、地板，通通都会看，都会听。你起心动念，他们全晓得。啊，它不是物质啊，任何物质，通通都有受想行识。我们不能动过念的，动念头才知道啊。连这些都知道，那佛菩萨怎么会不知道？当然知道啊。那鬼神可能不知道，为什么鬼能跟我们人差不多？ 啊，那佛讲的好，八地以上的都知道。啊，肉身，我们这个肉身细胞组成的，人身体大概有多少细胞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全身细胞大概有60兆。啊，细胞有新陈代谢，啊，就是它有寿命。全身细胞每个器官不相同，所以细胞的寿命长短不一样。寿命最长的脑神经的细胞，啊，脑神经的细胞可以存活100年，它有这么长的寿命。啊，细胞寿命最短的只几个小时，有十几天的，有十几个月的，有3-5年的。啊，老的细胞死了，啊，从我们身体排泄出去，新的细胞生成了，我们这些饮食会变成新的细胞，它来代替，叫新陈代替，啊，来换班，每一天24小时。新陈代谢有多少个细胞？大约有7000亿，单位是亿。这个身是我吗？每一天换零件呢，要换7000亿个。啊，全身身体60兆啊！前一秒钟的我跟后一秒钟的我不是一个我啊！啊，相思相续啊！啊，并不是真真相续相啊，不一样了。啊，前面这个我，一秒钟的我。还能找得到吗？找不到了，永远消失了，没有了。啊，一秒钟记住，生命1600兆次。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，为我们证明佛经上所说的叫妙有，妙有非有，啊，真空不空，这是现代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，啊，这就是超前理解，无上菩提是自性。啊，克时而论呢，是自性里面的智慧。啊，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无上菩提就是智慧。啊，这个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。啊，物质现象就是我们的身体，身体是幻象，没有的。我们今天用身体这个幻象，啊，要去认知无上菩提。必须把情见放下， 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就现前了。这就是究竟别人啊，回归到自性的原点，这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不但没有非法相，就是连法相也不可得。非法相就是我们讲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统统没有。那法相呢，是佛设法的相，也没有，不可得。那佛设的自性，自性是一片常寂光，常寂光在哪里？不可得。你心里就有个常寂光，常寂光就不见了。心里头一念不生，念佛法也没有，常寂光现前啊，所以佛说真话了：无有定法，名无上菩提。啊，放得干干净净，一法没有了，这个时候就常寂光现前，自然现前。所证既然超情离见，这佛所证的，那么他所说的当然也是超情离见。我们用情用见去认识佛法，错了，永远见不到，永远想不到。情是想啊，用心思去想，这是情；用五根去接触，那都叫见啊，眼见、耳闻、鼻嗅、舌尝，都叫做见。用一个见做代表啊，我们用这些东西见不到自性啊，没有办法理解一切法的真相，必须把情放下。情就是第六、第七、第八啊，六十、七十、八十是前，前面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是见。楞严会上，佛教菩萨学识用根啊，不要用六识，用什么呢？用六根里面的根性啊，根性不是情见，情见是阿赖耶里面的八识。不能用八识，八识假的，见不到真的啊。前五识叫见，六七八叫清啊，转八识成四智就见性了。这个事情可难了，真难了，我们这一生做不到，我们自己要承认。能转八识成四智，就是法身菩萨了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所以佛经你要懂得，诸佛菩萨也无有定法可说，啊，虽然无有定法可说，他所说的一切法， 你不用勤见，你才能体会到，用勤见体会不到。那就是不用勤见你会开悟，用勤见不能开悟。那怎么样呢？放下勤见，放下勤见，就是成佛之道啊。我是佛26岁啊，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就是张家大师，我就向他请教佛法里头有没有方法叫我们很快能齐如佛境界。我问这么一个问题，张家大师教我有6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看得破是明了，放得下，放什么？就是勤俭，把这个东西放下。这个说法太深。这是对菩萨说的，我们是凡夫。凡夫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。特别是初学，初学放下烦恼，放下意见，就是你的想法看法全是错误的啊！一定要把它放下啊！讲的要放下勤见，这对菩萨说的，声闻缘觉还得不了，一定是明心见性的菩萨。为什么？何以故？是个问话。为什么？是想病啊，是一切诸法的真相。虽服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，不可取舍。禅宗向上一住，说不出来，也不能想象。所谓言语道断，说不出，言语这个方法断掉了，说不出来。想呢，想不到，不能想，心行出迷，也就是不想，不说。这就定下来了。定中你能够悟到，定久了，功夫成熟了，不定是什么缘触动，豁然大悟，全明白了。这个境界里面，前面给诸位说过，设法解不解？就像梦醒过来了，从设法解醒过来了，看到了什么呢？看到诸佛的一真法界，就是十报图，你见到了佛的报身，见到大家都是报身。在这个里面全是报身， 自己现的也是报身。啊，那么看见居住的环境是暴徒啊，暴身暴徒跟十法界不一样的，十法界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，十暴徒里的没有生命，寿命很长，年年十八，那他不老啊，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睡眠，在那个环境里面有佛讲经说法，佛从哪来的？化身变现出来的报身啊，化身佛要度这些人，一定先报身。啊，要劝这些菩萨，这些大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啊，天台大师称他们叫分真即佛，他是佛没有圆满啊，无名习气没断干净，不圆满啊，劝导这一些菩萨们用大慈悲心到遍法界虚空界去度一切有缘众生，在度众生里面把无明习气淘汰掉了，众生非常复杂了，念头复杂，见闻觉知复杂，有善有恶，有远有近，你通通都要接触啊，那个众生在三善道，你到三善道去度他，他度到三恶道里面去了，你到三恶道去度他。啊，度众生一定要现跟众生相同的身相，才能感应在一起的。释迦牟尼佛到我们地球上来度这众生，一定要现地球上人的同样的相，啊，地球人才会接受他，啊，才会听他教诲，依照他的方法来修行。啊，他要度畜生道，他一定现畜生身。度鬼道，他要现恶鬼身；度地狱道，他要现地狱身。六道是大分呐，每一道里头非常复杂。品类之多，无量无边的啊，佛通通能现啊，帮助这个众生回头了，是办了了啊，缘没有了， 佛的化身就不见了。这有缘就现，没有缘就隐了，不现了。在这个里头，时间久了，无始无明习气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自然就断干净了。下面有个抱佛是简单解释啊，模糊无我，无所我者，众生与五阴生成，强力住在明知为我啊，认为有我，都把这个身当成我啊。身是什么？五阴就是基本的细胞，最小的细胞，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个东西里头，色受想行识通通去除，一样都不少，每一个细胞都去除。现在科学家告诉我，不但是细胞去除，细胞不是最小的物质啊，最小的物质最近20年才发现的，量子力学里头所说的微中子，或者称为中微子，啊，它的确是最小的。中微子多大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，100亿个，把它纠缠在一起，100亿个，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。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，电子是原子里面的。原子，一个原子，它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，啊，组成一个原子。原子里头最小的是电子，啊，是那个电子的1/1000000分之1/1000000，啊，就是一个电子。等于100亿个微中子，微中子那么小啊，真正是佛经上所说的极微色，再没有别人更小的极微色。这个极微色如果一打破了，物质就没有了啊，就变成空了。这个东西被量子力学家发现，他们把它打破，确实物质没有了。看到什么？看到念头波动的现象。于是乎，观察的人就肯定了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。所谓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，所有物质境界说明它是假的啊。对于佛经上所说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心经上说的，量子力学家承认了佛这几句话真的，他们见到了。那又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也被他们证明了，所有物质现象，五蕴的现象，统统是起心动念 变成出来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。啊，我所有的，众生妄执，也叫情执，执着五蕴之身，即男女自身等无，啊，皆名我所，啊，就是我所有的，就叫我所。男女结婚的，女称男的，我的先生；男称女的，我的妻子，我的，这无所，他所有的。啊，房屋财产这个房子是我所有的。啊，事业是我所有的。啊，换句话是，在你这一生生活当中。啊，你想控制他，想占有他，想支配他，都算是我所有的。那殊不知，你连个身都不可得，哪来的我所有啊？全是假的。啊，这个完全是讲真相啊！啊。我不可得，我所有不可得。啊，所以修行人证得这个境界，学入这个境界，他解脱了，脱离我，脱离我所。因为我跟我所是假的，他证得了真常。啊，那么第二种呢，无相解脱门。前面是从空入门，这个从无相入门。为即知一切法空，故观难者，欲意等相。这个意思就是，凡是自于力而生的相。在小乘里面讲，身界、边界，这属于边界两边。啊，大小是两边，空有是两边，真妄是两边，邪正是两边，男女是两边，业义是两边。啊，一就不是一，就是多。啊，一多是两边，这些现象啊，都是假的，实实在在没有啊。若能如是啊，通达诸法无相。啊，诸法的相是幻相，像梦中之相。啊，像在光明之下，我们有个影子。啊，太阳底下，我们会有影子；灯光之下，我们有个影子。叫梦幻泡影，这个影是假象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知道一切法无相，无相上你不执着它了，你不分别了， 你对他不会起心动念，这就自在了。这叫无相现动论，知道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那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第三呢，叫无作现动论，做什么？作为。无所，也叫无愿。有愿，你就有需求。啊，无愿呢，没有需求。那佛教给我们要发四弘誓愿。四弘誓愿是有愿还是无愿？无愿，我们做不到啊。要从有愿慢慢做到无愿。为什么有愿跟无愿是一不是二？凡夫把它分作两个，两个就生烦恼，它是一。那一菩萨啊，不是二者。菩萨有愿，谁有愿不着相，没有把这个愿呢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心了不可得，不放在心上。所以菩萨利益众生，又成就自己，又丝毫妨碍没有啊。为若知一切法无相，这对三界无所求愿，愿求啊。你在六道，你在十法界，你一无所求。为什么？知道什么梦？六道是个梦，十法界还是个梦啊！梦里面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你对他就无求了，是不造生死之业，有求就有生死，有求有愿，你永远不能离开。啊，对六道三界一无所求。啊，菩萨的愿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有没有求呢？不求。啊，随缘度日。众生有缘，全心全力帮助他，虽然帮助他，不放在心上。心里面永远是清净，永远是平等，永远不迷。不迷就是修。啊，菩萨是什么心？清净平等就啊，凡夫的心是染污，是不平，是迷惑颠倒。啊，凡夫起心动念，造生死之业。啊，不造生死业了。若无生死业呢？就没有果报之苦啊，这才自在啊。啊，菩萨造作的。脱离了生死轮回。甚至脱离了十八界。 啊，为什么没有想这个东西？与三解脱门相应，也叫大三空三昧。就是此地讲的三解脱门，我们接着看底下这条：无业不报，无因不果。那这个意思很深。佛言善知识，啊，善知识者。善解身法，空无相无所，啊，这是三种解脱门呐。无生无灭，了达诸法从本以来究竟平等，一切法一切诸法从本以来这个本只有化身菩萨知道，凡夫不知道，阿罗汉也不知道，辟支佛、全教菩萨都不知道，化身菩萨知道。啊，怎么进行平等？因为当体即空了不可得，法法皆如是，都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，所以他平等啊。我们用一个最明显最前进的例子来说，电视，电视上的画面，有善有恶，有美有丑。生如万象，千变万化，都在这个荧光幕上。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那所以每一根愁平等的，善跟恶平等的，无善无恶，无美无丑，无好无坏。啊，从这个例子上注意看，你慢慢去想，这是真相啊。然后再翻过来，佛告诉我。我们眼前看整个宇宙，就跟我们看电视一样，不可得了。你看得很清楚，你能得到，得不到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现实的世界就是这样的，神不可得。啊，这是个立体的电视。 整个宇宙，我们一定讲三维空间立体的宇宙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知道一切法究竟平等，全是幻化，无依无报啊！啊，他有没有造作？没有，没有造作，哪来的果报？无因无果，性相如如，住于世界。啊，这是化身菩萨所看到的境界。我们同样看到这个境界，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他们看到这个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所以无依无报无因无果。我们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我们有业有报，有因有果。这要搞清楚啊！啊，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看到是真相，我们看到是幻象，而且迷在幻象里头，完全不知道事实真相。那我们要怎样脱离？这种迷幻啊，走出这样的阴影，入佛的境界。啊，回归到真相，我们迷得太深了，迷的时间太久了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那怎么办？确实而论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我们用不上力啊，断不了烦恼习气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现在只有一条路，信愿之名，求生净土，这个法门特别法门，只要你遇到了，你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实现他的，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。这些方相信佛的话，实际上极乐世界无处不在，它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。为什么佛设在西方，叫我们的心有个专注的方向？否则的话，我们心会乱。那这种方法是善巧方便，让我们的心念集中在一个方向，集中在一个目标。这一个方向西方，这一个目标极乐世界。啊，到达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 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呢？啊，我们明心见性，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到极乐世界去圆满成就，非去不可啊！啊，没有到极乐世界，我们有业有报，有因有果，我们不空，我们有相，我们有缘，到达极乐世界，就跟大乘经上所说的了，我们入佛的境界了。啊，无业无报，无因无果，性相如如啊，住于实际啊。极乐世界是实际，四处都是实际，不可思议。于毕竟空中直然见立，这个就是赞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在毕竟空中，毕竟空是自性，自性里头变现出净土，变现出阿弥陀佛，真善知识是阿弥陀佛啊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地业深一种。无业无报，无生无灭，无尽无垢。第一就是真如自性。大乘叫第一义谛。啊，第一义谛里头一法不离。啊，虽然一法不离，同样一法不舍。啊，离是建立，舍是废除，没有这个观念的，这观念是对立的。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，一切法里头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的，假的要放下，真的要努力学习。啊，最后我们遇到净土宗，啊，这是非常稀有殊胜的因缘。啊，这真正是极深成佛的大法，万修万人去的成佛之道。啊，他要求的条件很简单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清净弥陀啊，功夫就是老实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明心见性。所以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话是真的，绝不骗人。 啊，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？为什么念不好？就是对于这个世界没看破，有留念，关键就在这里。啊，你还有心思，就是你还没放下；你还有牵挂，就是你没放下。啊，你还有哪些事情心愿没了，你没放下，全都要放下。为什么呢？全是假的。好事好运没了，那是缘分，一切随缘，绝不攀缘。那一定要知道啊，了生死出三界，这是第一桩大事啊。这个机会不容易遇到啊。啊，不但这个机会不容易，人要失掉人生，来生再得人生都非常非常困难。啊，得人生无佛法与净土法门，谈何容易啊！啊，遇到一定要认识，要把它抓紧。啊，什么事情都是假的，这个事情是真的。我的一生就干这桩事情。啊，除这桩事情，什么都别放在心上。啊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放在心上。啊，让心回归到清净平等处。啊，日常生活得过且过，决定不要计较。有能力帮助别人，啊，所以二乘五入，这个入就是五入，就是正德，无我的道理，无我的事实真相啊，不但。人无我，法也无我，所以下面讲法空。啊，二法空，为二乘之人，未达法空之理，犹记无蕴之法实有。啊，二乘认为说我没有，无蕴有。嗯，色受想行识有。啊，他认为这个东西有，我没有，色受想行识里头没有我。啊，那色受想行识法，无蕴之法，认为无蕴法有。啊，对无蕴法他还去执着，不执着我了。那会执着法，叫法执。啊，那么佛为破这个执着，破法执，故说般若深慧，确见无蕴自性皆空，菩萨无智。啊，这个智慧比二乘高了，菩萨明白了。啊，把一切诸法放下了，啊，入法空地。啊，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一切法从哪来的？ 从心里想生，心想从哪里来的？从阿赖耶业力里头变现出来的。业力从哪里生的？业力是一念不绝，那也称它是无明。一念不绝，没有原因。楞严经第四卷释迦牟尼佛答复富罗那尊者的疑问，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那这是非常神秘的道理。那宇宙的缘起，一般人讲了这宇宙的秘密也太神秘了。实际上缘起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没有开始。如果真有开始，那是真的。没有开始，它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那所以佛经上讲无始无明，这个无始不是说时间很长太长太长说不出来了叫无始，不是的，就是这个字字面很简单，它没有开始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能想有个概念了，1600兆分之1秒的频率，你能说它有开始吗？这里都看不到开始了，我们六根都没有能力圆得到，想都没办法想出来，它太快了。那就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，那幻象里面起受想行识，那日本江本博士做实验，高雄刘医生也在做实验。那我觉得他试验的效果超过江本博士，因为他的仪器是新的。那所以后来去上啊，那水矿物啊，他没有眼睛啊，没有耳朵啊，没有这些鼻识身啊，但是这个作用他全知足，他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。那相处的气味我相信他会闻，可以用这做实验，好像让他闻，摆在水旁边看谁接近。啊，恶臭也摆在面前看着水它的反应。啊，这就是说行皆有识，弥勒菩萨讲你去证明了。那于是乎我们就晓得了，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，一切法同这个归纳起来的时候，不外乎就一个心法一个色法。那色法跟心法不能分，是一不是二。 啊，这是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相信佛这句话了。啊，心法跟色法都不可得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真的只是自信，自信里头一切法都没有。啊，自信一片光明。大乘教也把它称作大光明藏。啊，在净土中称为常寂光土。实际上就是常寂光。啊，生根土通通融入常寂光了。一片光明。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这是宇宙万有的本体。啊，它虽然什么都没有，它能现象，能生万物。像我们电视屏幕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频道阴暗，能生万象。啊，我们现在看的这个，就是闭路电视只有一个频道。啊，我在美国，美国的电视大概有100多个频道。啊，能生万象，虽生万象，一丝毫不有染着。啊，电视频道关起来一片空白，你要觉悟，没有关起来的时候也是一片空白，根本没有染着。我们现在的麻烦呢，麻烦就是染着了，误以为这些现象是真的。啊，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些现象没有一个是真的，佛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执着有个佛错了，你是凡夫。自心清净心里头哪来的佛？那佛从哪里来的？佛从众生迷惑颠倒来的。因为有迷，迷的对面就有救，就这么来的。众生没有了，佛就没有了。那没有迷嘛，就觉也没有了。都是相对，相对是感应，感应也对。啊，众生有感呢，佛就有应了。所以才有华藏世界，才有极乐世界。啊，如果那个感没有了，印就没有了。啊，华藏也不见了。极乐世界也不见了。啊，佛说金刚经说道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没有说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例外，没有讲啊，不例外啊。啊，华藏跟极乐只不过是纯净，没有染污，纯善里头没有恶业，只是这个而已。在这个里面修行功德圆满之后，啊，也就是把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了，它就没有了，这世界就不见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你回归常寂光，常寂光纯真无妄， 里面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们要想清楚，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有。大家看，每一尊佛等就菩萨入了常寂光，就是妙觉。妙觉连形象都看不到，佛只是讲的名字叫妙觉。啊，他的身，他的头，啊，就是依报正报，完全融入常寂光，变成一片光明。啊，这个里头的意味我们要体会到，一切诸佛都融入常寂光了，我也融入常寂光了。意味什么呢？一切诸佛所修所证都入到我这来了，一切一切嘛，不管修学哪个法门，统统都变成我的了，把所有一切诸佛来都变成我的，那我的呢也融化到一切诸佛光中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所得的真正是一句圆满的心得，全知全能。那你没有一样欠缺的，那自自然然与说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与诸佛如来也感应道交。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实现成佛了，多少诸佛如来看到了，释迦牟尼佛实现是感啊，他们也来认了。啊，他来干什么呢？事先做声闻，事先做菩萨，事先做护法，就来唱戏吧。释迦牟尼佛唱主角，他们都来唱配角。啊，这台上唱得热热闹闹。啊，台上有各种不一样，台后完全一样。啊，台后全是妙觉如来。啊，演这个戏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度有缘众生，让那些有缘众生看到了、听到了、觉悟了、回头了、对修行了，就为这个事情啊，不为别的。啊，所谓是游戏神通。啊，是人空二乘正等的，法空菩萨正等的。那么佛所得的法就是真实自己，就是诸法实相。那么他演说的演是他的表演，他做到了，身形叫言，口舌叫舌，那心所言说就开始是真实自己，故云作如是说，故知经中夜夜文字，皆从如来性海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。我们要修复就是要入这个境界，那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夜夜自重啊，时欲欲是含藏啊，实实在在含藏无边的妙理啊，经文上字字句句指的什么？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讲不完的， 讲一辈子讲不完。那切入境界之后，遍遍意思都不同。那说明了妙理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的。啊，一一皆是弥陀信修而得所供庄严。信是诚信，修是自己依教修行的，信德修德，啊，共同庄严。这是指的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一皆是开始悟入佛智之间。佛教化众生分这四个阶段，首先开启众生的智慧，第二步指示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妄，那真的要把它证实，假的要把它放下。啊，学生呢，后面两个字是学生，学生要开悟，老师一开示啊，学生就能够悟入，啊，悟是觉悟了，悟了之后要入，怎么入呢？落实才入。如果你悟了都明白了，你没有去做，没去做你入不进去。啊，悟是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，如呢是放下，放下才能如，啊，就是放下执着，你就证阿罗汉果，就入阿罗汉的境界。啊，放下分别，你就入菩萨的境界；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入佛的境界。啊，后面这个四个字也好，佛智之见，我们用之见来讲的话，啊，放下见思烦恼，入阿罗汉之见；放下一切分别，入菩萨之见；放下起心动念，入佛之见。这样大家就更清楚、更明白了。啊，所以早年张家大师教我，其如境界就是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相辅相成，啊，达到究竟圆满。因为你没有看破，你不肯放下。啊，看破之后啊，不要去，自动放下了。晓得什么？不放下是累赘，是错误的，不是正确的。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得到。你所得到的，全是自性本自具足，你丢也丢不了。啊，外面东西你想得得不到，假的。啊，所以认清事实真相比什么都重要啊！这佛能帮很大的忙，可是放下完全靠自己，那佛帮不上。啊，佛帮我们看破，我们自己肯放下。佛在帮助我们看破更高一层， 我们要跟佛配合。啊，放下就是依教奉行。